正好一个首长的夫人路过温州，她要到你的店里来配眼镜，你好好的招呼伺候她。她说，对不起先生，今天晚上我要做礼拜，我不能开店。市领导秘书说，什么？你还不开店？你如果不开店，我们市领导上上下来几百口都不上你那里配眼镜，我告诉你。他说，那没办法，我是信耶稣的。过了两天，他又接到这个市领导秘书的电话。领导秘书说，我没有想到有比你更奇怪的人，我们首长夫人说了，他什么地方都不配眼镜，就要到你店里来配眼镜，你今天晚上开不开？他说，今天晚上我照常开店的。好，那天首长夫人就来了，后面跟着一大堆，你知道那些人就是逢迎拍马的啦。然后呢，眼镜配完了以后，这个领导的夫人就问了这个眼镜行的老板一句话，他说，请你告诉我，人为什么需要信耶稣？感谢主，这位弟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你要把它放在 play mode， 放在 play mode 吗？每次到你们这边都出问题，是不是魔鬼做工？刚才试的还挺好的，好，你放下一张，再下，再下，再下。好，他就简单的说了四句话，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就叫你要下了啊？他简单说了四句话，他说，人要不信耶稣，道德没有底线，忧伤没有人安慰，跌倒没有人搀扶，死了没有盼望。哎呀，这个比我们慕道班老师教的都好。他说，他讲完这四句话以后啊，这个首长夫人眼泪就流下来。接下来他问了一句，那么请问人要怎么样信耶稣？长话短说，这个眼镜行的老板就当着这一些逢迎拍马的人啊，也就是大概道德没有底线的人，就告诉这个首长的夫人怎么样信耶稣，也带领他决志，就在那个眼镜行。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是安稳在他的里面。我们为什么能安稳在神耶稣基督的里面？因为我们有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想从几方面来思想，我们之所以能安稳在主的里面，实在有神特别美好的恩典和意思。请我们看下一章。第一个，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所信的神，相信各位高级知识分子我们都知道，不是那一位有口不能言、有眼不能看、有手不能动、有脚不能走的上帝。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诗篇115篇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这个真正的信，不受环境处境影响的信，正如真正的爱也是不受处境环境影响的爱是一样的。不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是信的，可是我们的信，我们是信上帝的恩典，信上帝的福分，信上帝的种种的恩惠和赐予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信这位赐恩典的主。我们常常信，可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的信就信不下去了。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就要跑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实在可以全然信靠这位神，他是真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既然安稳在他的里面，就连跨过死亡都很淡定，这个死亡的门槛一过去都很淡定。我们看见彼得死亡的时候，面对死亡的时候正是如此。正如第一世纪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他们在斗兽场、在乡间、在城里、在巷口被质疑，他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，承认他是王，而该撒不是王的时候，他们将失去他们的性命。但是包括使徒在内，他们都义无反顾的，他们选择这位主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人死了以后没有盼望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死了就有盼望。其次看下一章，我们所信的神，他也是一个全然知道超越一切的神。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马上看兵书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上帝，看看事情怎么发展。 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的上帝在天上很 panic， 哇 what happened， 或者中国现在很流行的话，什么情况。我们的神，下一章，他是造就一切，洞察一切，他也命定一切，定准一切的上帝。哇，这个实在了不起，这个牵涉到多么大的智慧，多么大的权柄 和能量。你敢不感谢上帝？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这么一位上帝。我们知道马大和玛利亚，你们都很熟悉，他的兄弟拉撒路病了，他们赶紧打发人去见耶稣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节，打发人对耶稣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意思就是说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， 来吧，做些什么吧。耶稣这样回答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。那么打发的人肯定把这个话就传给了马大玛利亚了。我不晓得马大玛利亚听了这个话以后有没有任何的安慰和或者恐慌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所在的地方又迟延了两天，而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了四天了。不是说这病不至于死吗？现在怎么死了呢？我相信马大玛利亚心里面一定是有疑惑的，一定会这样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亡的的确确，哇，你放得比我还早，我还没叫你放。Frank， 我记得你的名字。因为死亡实在是一件令人悲伤难过的事情，所以马大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候 ，Frank， 下一章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怎么样，必不死。”那么，请问，马大玛利亚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？有的，是有信心的。不过，他们的信心是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但可惜，四天前你不在，你不在这里，因此我的兄弟也不在了。他们对主是有信心的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，在教会的服事，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，常常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遗憾，你可能也会这样的悲痛，说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亲戚，我的这个亲人不会走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一定不会失业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这个意外不会发生。但是那一天，这位主要让马大玛利亚，让他周围的人，更是为了让他的门徒们知道，站在他们这面前的这位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。他是一位 Frank，空白啊，他是一位改变历史下 Frank， 翻转历史，再来什么，他是一位胜过死亡的主，这是了不起。而这个是门徒跟周围的人也许先前没有认识的，因为拉撒路死的事情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，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耶稣单言这两天有他的目的的，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，一个人死了走黄泉路要走三天就到阴间了，那死了四天意味着什么啊？已经到了，回不来了、啊、中国的土话叫已经死透了。但是这位主他要让这些周围的人看见，只要有他在，死的也必复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就是你跟我活泼的盼望吗？这不就是你跟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愿意承担可能有的逼迫和痛苦，愿意付代价，愿意逃出喜悦，愿意在这里为主的道而忍受一切的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活泼复活的盼望，否则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两样？保罗说我们比众人更可怜，又想上天堂又想捞世界，两边都捞不到。那一天主在这两个姐妹的带领下来到埋葬拉撒路的地方，圣经说耶稣心里悲叹。为什么悲叹？圣经没有说， 我们大概揣测一下，我想耶稣心里面很悲叹，是因为这些人跟随耶稣很长一段时间了，3年半，他们看见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，他们甚至亲眼看见耶稣让刚刚死去的人从死里复活。那么现在他们会不会相信那个已经死去3天死去4天的人也会从死里复活呢？啊，耶稣心里很悲叹，所以他要从拉撒路先开始，这个已经死了4天的人，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，因为不到一个礼拜耶稣就要受死，等他复活升天以后，这些人就要面对许多的逼迫患难甚至杀头，他们能不能相信？敌人即使杀了他们的身体，但他们的灵魂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不藏在磐石洞穴的深处，他们的生命有保障，他们有复活的盼望。现在看起来，哎呀，这些人还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耶稣心里悲叹，所以耶稣要借着这个死了4天的拉撒路让人看见他们需要看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也看见你所应该看见的，你如果真的看见你所看见的，你今天一定不是这样活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，打心眼里面相信有荣耀复活的盼望等着你，那么今生今世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和患难算得了什么呢？这样的病痛算得了什么呢？一时的挫折，一时的难处算得了什么呢？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。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，相信你有一天要从死里复活，你能够安稳在他的里面，那么今生今世就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让你 panic， 让你惊吓。现在耶稣还没有出发到伯大尼时候，耶稣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约翰福音11章13节 Frank， 他说我没有到那里就欢喜，那个刮胡是我自己家的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哎，我没有到伯大尼我就欢喜，哎，这句话 很奇怪。这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，难道耶稣是因为人他没有去人死了他就欢喜吗？哎，这个很奇怪，难道耶稣希望人受痛苦受害吗？哦，不是的。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因为我们的主真好，他真是顾念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人是凭眼见，我们不是凭信心的，我们的信心常常用在今生今世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，我们的信心很难对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，特别是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是很少信心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哎呀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因为他知道包括马大玛利亚，包括门徒，包括你和我，要让他相信他是那位超越时间超越历史改变历史超越死亡境界的主，过不了几天他们真的需要这个了。因为过不了几天，耶稣当真被人钉死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一个叫骷髅地的地方。第三天早上，那些妇女很兴奋地跑来告诉门徒说，我们遇见复活的主啊。 I'm sorry， 当时的犹太的男人不相信女人讲的话，原谅他们，他们不信，所以他们自己要去看。他们跑到坟墓去的时候，他们说先跑去的门徒近前一看就信了。为什么就信了？因为跟这个有关系。不单是他看见了这个裹尸巾和裹头布分开来放，这个裹尸巾里面包裹的尸体是真空的，蒸发的一样的，是空的，那信了。更是因为前面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如果主不单是在拉撒路之前让刚刚死去的人复活，现在让死去4天的已经在阴间里面的拉撒路叫他回来，那么请问耶稣自己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难处呢？所以他们一看就信了，可见这个信心是为门徒预备的。不像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有一些偏差的教导， 哎呀，你得病，你要有信心，神医治你，你的信心很重要，如果你不得医治，你的信心不够。错了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，请问关乎拉撒路自己有信心，有信心没有？不关他什么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叫就出来了啊！我死了，我活了，不关他什么事。所以那是一个偏差的教导。那一天耶稣来到坟墓面前，举目望着天，他说拉撒路出来。那一天拉撒路就跳出来，哎呀，因为天这个那天耶稣是这样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这句话好重要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相信那位差他来的是耶稣基督，那就是我们的永生。我们的主实在伟大，他是一个全然知道，超越一切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对他有全然的信心。 He knows what he is doing， 所以你可以安稳在他的里面。我们要有不论我在哪里主就在那里的信心，而不是主你若在这里的信心。你相信你在上班的地方主就在那里吗？你相信你在家里洗碗的时候，服侍人的时候，主就在那里吗？如果你真的有不论你在哪里主就在那里的信心，台湾话讲安呐、啊，你就可以平安了、啊、因为你知道不论你往哪里去，即使跨过死亡的这个门槛，主也在那里。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属主的人，当那一天号角响的时候，黄亚明出来，陈光安出来，哎呀，我们都高兴的出来了，因为那就是我们信心的实现的那一天。第三，我们的主他也是一个预定旨意成就旨意的主，所以你跟我可以安稳在他的里面。你知道他预定什么吗？你知道他要成就什么吗？啊，他要预定成就的是跟你我很有关系的，他要预定成就的是给我们美好的基业。我们看经文下一章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请我们。了不起，你跟我若真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是预定要得基业的，他预定的，他一定要成就的。哎呀，你知道如果你想常的向往天上的基业，哇，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看我今生在世没什么，很贫穷啊，但是我有基业在天上。台湾有一个艺人叫陶喆，他的父亲也是个艺人叫陶大伟。陶大伟当年从这个美国 Disneyland 啊 Disney 这个公司画这个漫画，跑到台湾去做艺人。台湾的路很窄，马路很小哈，他买了一个很小的车，就是 Fiat， 可是在他的车牌后面他贴了一个很有趣的 sticker， 他说 My other car is a Porsche。 你懂的意思吗？他在美国加州的家里面有一部保时捷哈，但是因为台湾路很窄，他买了一部 Fiat。 我常常想到这个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们基督徒，你别看我们在地上没什么，我们在天上 My other homeIt's a mansion。 我不是让你们开讲让你们开心笑啊，是真的。你真的向往，真的看见了，你在天上神预定要你得基业。哎呀，你要在地上好好为他活了。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耶稣基督用宝血赎买回来的人还在为继续活，为自己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了，我们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主太爱我们了，真是感谢主，上帝的爱太好了，他已经把最好的永生赐给你，不但如此，他还要把天上的基业为你存留。你去哪里找这样的神？然后你知道你有天上的基业，你可以安稳在他的里面。第四，我们的神、啊、所以我们说我们永恒的荣耀的结局已经定了， 要的结局盼望在等着你，不是用你跟我去挣来的，不是我们用功德换来的，不必，神已经做完了一切了，他为你有荣耀的基业。这样接下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，他也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，他决定为什么做这个，他决定不做这个，然后他的意念和道路啊，总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和道路。我年纪越大，我越心越成熟，我为自己很多的筹算，为自己很多的这个计划，常常到了最后说，主啊，都不成哈，你的意念和道路真是高我们人的意念和道路。我们做辅导的也是如此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给一些意见，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觉得，哎呀，我这意见好得不得了，可是后来上帝的意念和道路真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和道路，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心悦诚服在上帝的面前。你知道上帝叫我们走的一条道路是很奇怪的一条道路啊，我对不起，我收回，不是奇怪，是一个很奇妙的道路。我们的信仰透过死来成就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别把福音传错了。今天很多人为了把人拉到教会里面，信耶稣得平安啊，得喜乐啊，这种这些固然不错。有一次我在乡下，一个姐妹痛哭流涕，上完课以后，主啊，原谅我，传了这么多年福音都传错。我说你传错什么？你他说我们在乡下都传，主啊，你要是不生孩子，赶快信耶稣可以生个孩子啊。你孩子不聪明，赶快信啊，可以变聪明一点。啊，拉了很多人进教会。哎呀，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在今生今世得这一些人所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分。我们的信仰很奇特的，是透过死来成就的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死的旨意，死的目的。其实我们也被呼召来要向世界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向世界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原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和世界带领的道路是征战的，是彼此抢夺的，你不可能又要这个又要这个。你要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你常常必须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冲撞，必须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抗争，必须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斗争。世界与这位主来对抗，因此我们的信仰是透过天天我们向自己死，透过天天向我们从老亚当而来的罪性死而得到的。我们也被呼召来向世界死。我们的主是一个行奇事的上帝。这一次我在东北有一个弟兄给我做见证，他说有一次我们三个东北来的弟兄到贵州六盘水去传福音，一到了这个贵州传福音以后，一下了火车以后呢，这两个弟兄就去一个地方传，他就说那个当事人呢、啊，我就跟另外一些人呢、啊、转战到云南去传福音。等到我们从云南回来的时候，一下火车我们就被抓了，一群人全部被抓了。然后呢，分别五个人摆在五个不同地方准备受审。然后这个东北的弟兄他就向神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等一下他们要提审我，他们要是问我你从东北下来的你们几个人，我要怎么回答？如果我说我一个人，可是跟我旁边人说他们来了三个，哇，那我就露馅了哈。可是我说我来了三个，他说另外两个呢，我又害了我的弟兄。他说主啊，我要怎么说啊？到底是该说几个人？他说这个时候啊，突然有个意念，很温柔的声音对他说，马太福音10:19-20，啪，这个经文就来了。经文说，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啊，这个意念就来了。他说感谢主，那么主啊，他们等一下提审我的时候，我要回答几个人，说一个人还是说三个？这个时候啪，意念又来了，以赛亚书55:3，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哇，就来了。他说感谢主，哎呀，你这个话真是美，主啊，那等一下提审的时候我说一个还是三个？这时候经文啪就出来了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他说，主啊，这个经文我熟，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但是我应该说一个还是说三个呢？经文啪就出来了，也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他说，主啊，我知道嘞，但是等一下急诊我到底要说几个人啊？他说，接下来回答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温柔了，有一点点责备的语气，就是雅各书一章六节七节的经文，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他说，主啊，那好了好了，我什么都不问了，要死就死吧。长话短说，到了第五天他才被提审，这四天都没被提审，第五天他被提审，提审又这个跟这个提审的人呢套到近乎，还发现还有一点点关系。然后呢，这个对方就对他这样说了，他说啊，你这个是违法的啊，你是跨区传道，这个只有小学二年级的弟兄啊。他说啊，这个耶稣没有告诉我这是违法的，耶稣只有告诉我们说到普天下传福音。然后说，人家说不是，你这个跨区传道啊是违反国家宗教法的。他说，什么国家宗教法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宪法三十六条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他一讲到自由，对方说，你小学二年级你知道什么叫自由？他说，什么叫不自由？那我知道鸟关在鸟笼里面就不自由，放出去就自由了，鱼放在鱼塘里面就不自由，放在大海就自由了，你把我憋在这个东北传道，只能在东北传道，那就不自由，你放我到贵阳我就自由了。他说，我这个人呢一定不违背国家的律法的，我有，如果我违背国家的律法你抓到了你把枪毙我都可以，但是我如果没有违背国家的律法，到哪里传我都要传。哇，对方听他叭叭叭叭一讲啊，哑口无言。我听他这样见证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这个小学二年级的人呢哪来这样的话回答人家，什么鸟啊鸟笼啊，什么鱼啊鱼缸啊，什么放在东北就不自由，出来就自由。他自己也很稀奇，他怎么这样回答。对方后来就放他出去啊，就放他出去，而且还给他付当天的旅馆费。他说，我没有钱回家，我给你买火车票啊。然后呢，他那一天他就到了火车站，他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他，人家一定不相信只有他一个人来，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幌子，这个好像是买了火车票，就check in 一个旅馆。到了旅馆以后，他就马上跑改搭货车，就是客车，就往这个贵州的首都贵阳去。就一到半路呢，车子抛锚，他就说，我拉着那个长途汽车的那个拉杆，我说，主啊，这一趟传道怎么这么苦啊，又被抓要回家，结果车还抛锚啊。长话短说，后来他就辗转来到贵阳火车站，买了票，赶紧给东北弟兄姐妹挂电话啊，哎呀，我们三个来，现在只有我一个逃出来被抓了啊。人家说，那两个也出来了啊，他们也出来了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贵阳火车站啊。那我就在贵阳火车站，把电话一通，那两个人呢、啊、等了他五天等不到消息，因为关在里面嘛，他们第六天决定就回东北了，他们坐车到贵阳。结果呢，那两个人在贵阳火车站二楼，他在贵阳火车站一楼，然后呢，两个人火车票一拿出来一模一样的车次，车厢差一点，后来他们是一起坐在一个车厢回到东北去。请问从头到尾提审他的人有没有问说你们来了几个人？哎，完全没有，神知道不会问，他很紧张，说啊，几个人，一个人三个人，一个人三个人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独行其事的上帝，你为什么不经历呢？是我们很多的事认为都在我们的掌控里面，我们什么事都抓得紧紧的，我们不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其事，不是吗？看下一章，箴言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 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来到末世，我们末后的日子不会更好，只会越来越艰难，一代会不如一代。我想你自己有孩子你知道，如果你自己有孙子你也知道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考验，这个世界不会更好，这个世界要抵挡耶和华，要抵挡主的再来，但是没有人可以用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。但是即使在这些艰难困苦当中，我们可以安稳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有人说 history is his story， 好，把这个 history 拆开来， history is his story， 历史就是他的故事，他起草，他成就，他指导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里面。所以面对这样的神，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而是我们的主他独行其事，不是关乎你往下走，不是看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看我们将自己你放在谁的手里。所以这个有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 slogan 非常好， You are in good hands。不要讲出来，就替他打广告。 You are in good hands， 真正的 good hands 在主的里面，你说在主的手里面你能够安稳的。有的人靠自己，哇，你们现在才来都快末倒散会了，可能是新朋友哈。的确可以靠自己，你的确可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多赚几栋房子，开几部好车，你有家庭，你有成就，但是很可惜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没有永存的价值，这些都会过去。但是如果今天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位独行其事的神要透过你行其事，哪怕在家里面，过去你的配偶讲一句不顺心的话，拿碗就超过去就撒过去了，现在呢他一样的对你，哎，你这里没有这样的人以恶还恶，他说哎呦怎么搞的，这叫行其事了。神借着你行其事了，神翻转你的生命，使得你的生命不再像从前。神能够借着你行其事，能够借着你做大事，能借着你做他要做的事情，爱神爱人，满足他的心意。问题是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交在他手里。前一阵子跟家人出去旅游，一时兴起跟孩子跑到那个水里面去游泳，我哪都晓得小的水这么深，我不太会游泳，结果一个人游得好高兴，这他们叫浮潜是吧， snorkeling， 你就浮在水面上你就往前浮，我也是浮得很高兴，不晓得下面多深，等到我浮得差不多一看我踩没底，哎呀很惨，我这边打水啊 ，help help， 有个女的游过来，她说 ，Are you OK？ 我说 Not OK。她一看我这样很 panic， 她说 Don't move， 她说你什么都不要动，然后她就牵着我的手，慢慢游到岸边去。我是有经验的哈，如果在 panic 的时候，她来扶你的时候，你还要拼命动的时候，她很难救你。还能救你，你必须完全放松，他能够把你拉出去。今天神也是邀请你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手里，你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靠自己，你很 panic。 我们看最后诗篇130篇刚才读的经文，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这表示说一个人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要必须要对付自己的狂傲和高大，对付自己认为自己行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 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什么叫断过奶的孩子呢？一个断过奶的孩子才能够一觉睡到天明。我们安稳在他里面，就像断过奶的孩子一觉睡到天明。当我们眼睛再睁开的时候，有永恒荣耀的结局向你展开，何等的美好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，你又真又活，你全然知道，你超越一切，你预定一切，你成就一切，你独行其事。主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？主，我们也知道刚才弟兄祷告，这个世界动荡，但是在动荡的时候，我们像断过奶的孩子能够一觉睡到天明，因为知道我们能安稳在你的里面。求主你自己的恩惠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求主你保护我们，在这个末世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出现的风波风浪冲击，主啊，你赐福给我们，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刻赐智慧和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承载生命中可能有的痛。主啊，你也赐恩典平安给我们，我们何等需要你。我们中间或者有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，还没有悔改，还没有翻转价值观，还没有整个翻转的我们的朋友，求主你恩待怜悯他们，像恩待怜悯我们一样，他和我们一样都需要你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感谢主，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，圣灵常常让我们想起主的话，想起主的话，你独行其事，你伟大无比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。